30天的那种出栏的，直接啊拿我们的那个鸡饲料催出来的啊，那长得挺快，一辈子可能甚至都没迈开几步的那种鸡，它就是味道不一样。 没错没错， 差别。 你像这个武迅这个品牌呢，又是这个南方的一个大品牌， 大牌子。 人家南方人做鸭呀，人家正根儿。对， 南方人人家吃鸭的，人家是咸水鸭。 所以这回就是南方人做的这个熏鸭呀， 对， 味道真的是不同，大家真可以去尝一尝。 酱香味的把它熏制出来，然后呢，整个那个咱北京人又爱吃那酱香的口，对吧？稍微微微带一点甜，老人小孩都能吃，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而且这种鸭子还有这种鸡，它有一个好处，对吧？一个是冷着吃，香。一个是热着吃， 对， 热着吃啊，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因为它整个是真空包装嘛，您上锅，您拿开水里边去煮，给它煮的时候或者蒸的时候都没关系，别拆袋儿。 哦，不拆袋儿， 别拆袋儿，直接煮，直接那么蒸，煮完蒸完之后，里边会有些汁水在那里边，然后呢，您上桌之后拿剪子，那肯定胀开点嘛，拿剪子一剪，那个香味瞬间释放出来，您的味蕾大开。 好的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散养鸡啊做成的熏鸡5只，另外还有南方人做的这个酱鸭啊5大只，另外呢还有120克一袋的4袋的酱猪蹄儿。 是的， 那么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咱们要7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武迅这个品牌要急于打进北京市场， 是的， 所以是一个广告推广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待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待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待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我国27岁男候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北京，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Radio 774，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Time's up.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Ingo.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又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块儿讨论的是第十课的第三部分。Look at page 94, section C. We start at zero with new words.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词，电器的。 Electrical. Electrical. 电器的。我们现在常用的呢是电子的 electrics， 电子的这个电器的呢也是电子的意思，但是它是用形容词，我们一会儿看到它和 engineer 工程师放在一起，指的是一个专业职业的工程师。训练 train， train， 艾琳为什么犹豫呢？因为这个 train 是火车的意思，他没听到我说火车，而只听到我说训练。这里 train 用作动词，用作动词，火车是名词。好，下面一个加拿大的 Canadian， Canadian， 我们一说加拿大 Canada， Canada 这是加拿大的国家的名称 Canada。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anada。 但是一变成形容词就变成 Canadian， Canadian， 加拿大的，发音就有很大的变化，大家一定要记住 Canadian。 政府 Government， Government， Government， 政府，中央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 省政府 Provincial Government， 市政府 Municipal Government， 前边或者叫做 City Government， 前边带上那个形容词 Government 就可以指的是不同的级别的政府机构。此外 besides， besides， 我们讲这些讲完以后我们还要讲 besides， 另外还有什么，我们常用的是这种用法。城堡 castle， castle， what picture does it bring to your mind when you say castle, Alan? Well, when I think of castle, I think of a romantic, charming place from the Middle AgesAnd I specifically think about the Disney cartoon Beauty and the Beast, which has a beautiful castle. Okay, 我说讲到 castle， 因为我们现在很少见到。我问他，你脑子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说他想到了《美女与野兽》这个动画片里边的美丽的 castle， 说那里边有非常漂亮的 castle， 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建筑特征。Okay， 和蔼，心肠好的 ，kind， kind。Do you think you are a kind person, Alan? I think that I always try to be kind, and many, many people are kind to me also. So there are many、 Good. Kind people in the world. Okay, kind person, 好心的、善良的人。我说 Alan, 你觉得自己善良吗？他说我一直愿意和蔼的、善良对待别人，但是与此同时，我获得很多好心人的对待。There are many kind people in the world.感觉，感到 sense， sense， 这个呢可做成名词，可做动词。我们一会儿注意一下，在课文里边它是名词还是动词。我们常用作名词 sense， 比如我们说我们的五官感觉 five senses， five senses， 五官。第六感觉呢 the sixth sense， the sixth sense， 这就是用这个词的。幽默 Humor. Humor. 听到发音吧，幽默就是从这个音译过来的 Humor. Okay. I don't think we can go every day without humor. That's true. A sense of humor can lighten up your day in a moment and make your face happy. Okay, Alan 说 a sense of humor can make your days happy. A sense of humor, 有一个幽默感的时刻 can make your days happy, 使你的每天都非常开心。生活方式 Way of life. Way of life.Way of life, life 是生活 way 是方向方法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 Can you describe your way of your life briefly, Alan? Yes, I think in general I have a very creative way of life、 mm. I enjoy using my creativity and I think I also have a sense of adventure so I want to、experience as much as I can Try new things, right? Yes. Okay. 我说 Alan, 你能不能用简洁的话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方式? Can you tell us your way of life? Alan 非常胸有成竹地说当然可以了。首先 my way of life is creative, 非常有创造性的。同时呢 I have an adventurous sense, 我有一种冒险的精神。这种精神呢使得我这种创造性的生活更加有意义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想一想自己的生活有哪些特点，生活方式有哪些特点，有一点 ，a bit， a bit 不多 ，a bit 有一些，有一点，宁愿更喜欢 ，prefer， prefer 这一般是指两个东西，你更喜欢宁愿哪一个，更喜欢用哪一个 ，prefer， you have a sentence with prefer in it， Alan。 Sure, I prefer a vanilla ice cream to chocolate ice cream. Okay, 希望大家一会儿注意课文里边 prefer 的用法。现在我们请 Alan go over all the vocabulary, please. Electrical, train, Canadian, government, besides, castle, kind.Sense, humor, way of life, a bit, prefer. Very good, thank you, Alan. Let's move to page 95, 看一下95页。Conversation, 这次的对话关于什么呢? Coming to work in Britain, 到英国工作。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going to work in Britain, Alan? Well, I must say that as a teenager, all I wanted to do in the future,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my dream was to go to England and live there. Many American children are fascinated with the English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the British、yeah.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and things like Shakespeare or、mm. the London, the mystique of London. Yeah. So I haven't gone yet, actually. Yeah, this is London. Yes. That's the strong accent. Okay, 我问那个 Alan 说你有没有想过、到英国去工作因为 Alan 是有具有那个创造性的和有冒险精神的人喜欢新鲜事物。他其实告诉你吧在美国很多啊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当时想的呢都是愿意到英国不光是工作永久的居住在那里边因为英国人说话的语气语调特别是英国具有的那种神秘性历史性都让我们非常的向往。Okay, let's look at what the A and B are talking about going to work in Britain. 我们看看这里的两个对话者讲到英国是怎么去工作的。A says,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Britain? The first visit to Britain.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Beijing, Alan? Actually, it's my second visit to Beijing. Okay.Visit to, 到什么地方去访问，到什么地方去了解情况。Visit to Britain. 我问 Alan, 这是你到北京来的第一次吗？他说不。In fact,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Beijing. 仍然用这个 to 在那个地名前边。It's to, for B, it says? Yes, it is. Right, it's the first visit for B to, come to Britain. A asks... What did you do before you came here? What did you do before you came here? A 想知道 B 到英国来以前是做什么的。B says, I came from Ottawa. I was an electrical engineer there. I first trained at a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then worked for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Last month, I arrived in Britain. 这下我明白了。B 是一个哪国人呢? He was from Canada. The city Ottawa. Ottawa actually left me very good impression. So you've been there, Ginger? Yeah, I went to Ottawa once. What kind of impression did you get from this? The clean, the tight. It's an artificial city, in fact. Ottawa is 那个渥太华是加拿大的一个首府。渥太华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Alan 非常好奇，说他怎么给你好的印象？这并不是一个世界很知名的城市。Ottawa， 我说他这个城市是人工性很强的，就是专门建起一个首都市的，然后很干净、很整齐 ，very modern in the skyscrapers, all those building and the government offices。街上整齐的，看不到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任何乱七八糟的摊贩和那个污脏的东西。整个的奥德华给我的感觉，除了花店、书店以外，就是政府办公室。当然，我们现在回忆起来，生活的气息少了一些。It's one of the most tidy and clean city I've ever seen in the world. So, what's your favorite memory? A glance through a flower shop. Mm-hmm. During the evening time. Alan 问我他给你的最好的印象，我说就是我路过一家花店，在黄昏的时候，里边打出各种灯光，花店里的花反映出来各种颜色，在玻璃里面随着灯光在熠熠发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和这个花是一样的美。 And did you buy any flowers? No, because I was busy on a trip, you know, from Ottawa to Quebec.So I didn't buy any flowers, but those flowers actually were left in my mind because I took good pictures of them. That's what I thought. Okay, I sent one of them to my mom, and she's loving flowers. Okay, 这就是我们关于渥太华的我的一点回忆。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 B 在那个到英国以前做的很多事情。首先呢，他说他是一个 electrical engineer, electrical 电气的。或者是电子的，一般我们叫做电力工程师 ，electrical engineer。然后呢，为什么成为这个？因为他 I first trained at a college of technology, a college of technology， 一个技术学院，一个理工学院都行。College of Technology 就是专门传授技术进行专业培训的学院。And then worked for the Canadian government.为政府工作 worked for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Last month, I arrived in Britain. So he came to Britain for only a month, right? Okay, he keeps asking. Why did you leave Canada? A good question. I was about to ask, why did B leave Canada? B says, I saw some pictures of this city. It looked attractive. Besides, I like old cities, castles, and things like that.Also, I like being near the sea. Almost the same reason as you were fascinated by Britain, right, Alan? Right, exactly the same things. Uh-huh. 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因为 I saw some pictures of this city. 看到了关于伦敦的一些照片。我们知道伦敦的 postcards are so well known to the world visitors. 伦敦最大的一个旅游项目就是销售它的明信片。它的明信片拍得非常好。有一张明信片我还记得，全明信片是漆黑的一团，什么都没有，黑色。然后它有一行小字 This is the night of London. 这是伦敦的晚上。A blackPiece of paper, postcard, nothing can be seen there, and that's the night of London. You look at it, and you like it. You mean it's pure black, nothing. Pure black, nothing night else. Of London. Night of London. Okay. I have to look for that postcard when I make my first visit. Okay, creative, 很有创意的。所以呢，伦敦的 postcards 让世界人对伦敦很着迷的，非常好的。因为 I took many pictures when I was at London.当我在伦敦访问的时候，我也是拼命的拍照，所以呢，我们能理解 ，it looked attractive。B 看到照片和图画以后就非常的着迷 ，it looked attractive， 看起来很有吸引力。Besides, I like old cities， 所以我说跟 Alan 一样 ，castles and things like that。Things like that, castles, old city, 有 castles, 有 small streets, and 有 old buildings. 这些东西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Things like that. And also, I like being near the sea. I dream being near the sea, too. Okay. And A says,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city? Well, to think of our city, when A says our city, A is a Londoner. Yes, but Ginger, shouldn't I say it this way? I mean, I'm an American, so I just said,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city? But I believe I should say,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city? Yeah, and you mean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ay you... I'm not sure if our listener can hear it, but to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nd I'm sure to you, it's easy to hea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w an American says this question and the British pronunciation of the same question. Okay. Since speaker A is obviously from England, I thought I should try it the English way. Okay, Alan 专门跟大家说要听着他读的那个问题的口音都不同了，因为他尽量的用那个英式的读音来读，如果美国人读呢就是另外一种，希望大家能听出来，尽管我听出来不太明显。 Okay, B says, I like the people here very much. They're very kind and friendly, and they have a sense of humor. The way of life he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anada. It's a bit slow here in Britain, but I like it, and I prefer the food here Very good. I cannot agree more. 我非常同意这个人的说法，因为很多呢跟我的感觉很相似。首先，他说这里的人怎么样呢？ They are very kind and friendly. 人们非常友善，非常和蔼。而且呢， they have a sense of humor. Everyone shows a very strong sense of humor when you are in London.当你到英国去的时候，你跟任何人谈，他话里话外都透着一种幽默，而且不是故意的，非常认真的，而且幽默性十足的，让你忍不住想笑，但是你会非常迷上这种风格的。 The way of life he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anada. 怎么样的 different from Canada? It's a bit slow here in Britain.确实如此，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它的田园式的风光和它那样比较时阴时晴的那个雾蒙蒙的气候，让你的整个的步伐都慢下来。 It's a bit slow here in Britain. 不是 a bit slow, 这是说话中很客气，其实明显的 slow down, 放慢了脚步。这个人呢还说 I prefer the food here. Do you see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food and American food? Not that, I don't know that many differences, but I haven't been to England yet. Right. What do you know about British food? You've been there, Ginger. Yeah, that's more traditional British food. So what kind of things did you have for lunch and dinner in England? Well, except there were some of the candies, which has a terrible smell and taste, you know, the sweet things that's not to my own taste. And I love almost everything there.我们讲到艾伦问我，你知道那个，那你要说一说你去过英国，英国和美国的食品有什么大的不同？我说美国的食品更多的是一种熟食和快餐类的美国有自己的，但是它比较粗大，英国的食品呢应该说更细致一些，更有欧洲传统风味一些， more traditional 传统风味一些艾伦说，那你说你最喜欢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只能告诉你除了一两样点心里边的味道香味太重以外，或者太怪以外，其实我告诉你，我喜欢他们所有的食品。显然，我是那个爱吃的人。 And Ginger, did you also have a tea time when you were in London? Yes, I like the bakeries going on. Oh, they call that snacks. They have a special English name, biscuits, right? Biscuits, yes. Yeah, biscuits. 这是英国的叫做饼干点心的叫法叫 biscuits. 美国人不用，美国叫 candies, cookies. 那英国人用 biscuits.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Afternoon tea. 英国的下午茶很有名，所以 Alan 在这里头问我，你是不是经常有这个享受？我说有是有，也不是天天有。Okay, I don't think we have more time to talk about life in Britain. 我说我们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注意 ，very different from 是一个习惯用法，与什么不同 ？Different from 这一定要记住，后面跟的是 from。Okay, thank you, Alan, for all that talk, and thank you, listeners. Thank you, listener, and cheerio.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拿起我们的张道真自学英语。打开第95页，我们来看一看第十课的对话。这是一个有关参观旅游的对话，我们看一下他都到了什么地方。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Britain? Britain, 英国。 Yes, it is. 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来英国。 What did you do before you came here?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I came from Ottawa. 我来自渥太华。Came from, 它的原型呢是 come from, 意思就是我来自哪里。在渥太华我是做什么的呢？ An electrical engineer. Engineer 的意思呢是工程师。Electrical engineer 是电气工程师，我是做这个工作的。为什么会从事这样一种工作呢？ 因为我在大学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和这个电器方面有关系的。 I first trained at a college of technology. A college of technology 意思就是一所技术学校， train 在这里呢是接受训练的意思。 And then worked for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接着呢又为加拿大政府工作，在政府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 Last month I arrived in Britain. Arrived 的原型呢是 arrive， 把 d 去掉，意思就是到达，到达某地， arrive in， 后面呢加上一个地点。接下来呢另一位呢就是对他抱有了一定的好奇心，问到 Why did you leave Canada？啊，你在那里做得很好，为什么要离开加拿大呢？ Leave 在这里是离开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这位怎么回答的呢？ I saw some pictures of this city. Some pictures， 一些图片，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些图片。 Saw 它的原型是 see， see 是看到的意思。 It looked attractive， 这些风景如画的图片看上去很迷人。Looked attractive. Besides 在这里，除此以外呢， I like old cities, castles, and things like that. 哈，这位看来也是一位性情中人，看到了几张迷人的图片，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其实除此以外呢，他还喜欢比较古老的城市， old cities, 还有 castle. Castle 是城堡的意思。在英国呢，可以看到很多城堡，保护得非常完好，而且呢都是自己的原貌， castles and things like that， 还有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都非常的喜欢。 And also I like being near the sea， 看来他来到英国呢在一个靠近海的地方。 I like being near the sea， sea 在这里和看到的那个 sea S-E-E 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呢意思却完全不同， S-E-A 就是海洋。接下来呢又问到 What do you think of our city? 你认为我们的城市怎么样啊？ What do you think of something? 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句型。 What do you think of Beijing?、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vi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erson?、都是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of something or somebody? 您觉得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呢？ I like the people here very much.、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好，我很喜欢他们。 I like the people， 为什么喜欢呢？ They are very kind and friendly. Kind， 这里的人们很和善， and friendly 总是带着微笑，非常的友好。 And they have a sense of humor， 哈，这也是这里人们的一个特点，非常具有幽默感。 A sense of humor 意思就是幽默感。 The way of life he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anada.Be different from， 这是一个动词片语，意思就是和什么什么不同的。 The way of life， 生活的方式。 The style of life， 意思就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和加拿大呢是有很大的不同。 It's a bit slow here in Britain、在英国这里的生活节奏好像慢一些。 It's a bit slow here， 其实在加拿大好像生活的节奏也不是很快。 But I like it， 但是我也很喜欢。And I prefer the food here. 这里的美食我也非常的青睐。Prefer 是特别的喜欢。The food here. 啊，这里的美食也很吸引我。其实英国餐呢的确不敢恭维，但是呢有些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段对话呢，了解了很多相关的有关英国的一些情况。这其实呢是一篇简短的对话，读起来非常的有意思。每一个人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有他特殊的理由。那么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All right,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everybody, and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